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70集。普通的朋友，普通的礼物。魏大师不知道陈淑兰具体邀请的是什么人，听闻还有人没来，一愣。 小顾是谁？ 是冉冉的一个朋友。 陈淑兰眯着眼往门口的地方看，声音又轻又缓。 哎呀，不知道怎么还没来。冉冉，你问问。 秦冉拿着个筷子，他看了一眼程俊，又看了一眼陆兆影的方向，然后压低声音。 外婆，你还叫了他？ 这个他自然就是顾惜池，程俊他们在，他就没说他名字。陈淑兰笑，手掩着嘴，又轻咳一声，继续开口道： 是啊，小顾一个人在云城。 秦冉伸手扶了一下额， 我出去打个电话。 他拿起手机压低声音，程俊没动，他一手搭着桌子，侧身看了他一眼。 去吧。 因为有两个桌子，包厢里不时有人走动。陆兆影见秦冉走了，就端了杯酒出来给陈淑兰还有魏大师敬酒，敬完索性也没有离开，就坐在秦冉空出来的位置上，手上拿着酒杯，偏头问程俊： 秦小冉还有什么朋友啊？ 他朋友多的有些古怪了。程俊伸手夹了一颗青菜，不紧不慢地回他一句： 不知道。 陆兆影也不在意他的敷衍，他现在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秦冉找出来，好好的跟他谈谈为什么他突然会小提琴，老师还是魏大师。 说起来，他这位没来的朋友也姓顾，跟江都月死敌一个姓。 陆兆影翘着二郎腿忽然开口，当然他也就随口一说，还真没把这两个人给联系上。顾惜池行踪诡异，听江冬夜的描述，背景深，跟钻石大佬、国际刑警还有贫民窟的军火商交情都很深，一般都流窜于各个征战地区，所以上回在云城看到顾惜池，陆兆影才感觉到不可思议。魏大师知道秦冉还有一个朋友没来，就把海叔叫过来。海叔整个人看起来有些呆，魏大师笑了笑，然后伸手敲了敲桌子。 啊，你去酒店门口等着，冉冉还有位朋友没来，姓顾。 小顾那孩子长得好，年纪不大。 陈淑兰描述了一下。海叔点点头，转身往门外走。听闻是秦冉的朋友，他不敢怠慢。先前他以为秦冉的朋友都是普通学生这些，可到场的风楼城先是吓了他一跳就算了，程俊跟陆兆影直接就是给他扔了个雷啊。海叔按着电梯的时候还好好想了想京城有没有顾这个姓，他等电梯时想了半天，确定没有顾这个大姓的时候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整个人也放松很多。走廊上并没有什么人，秦冉先给顾惜池发了个微信视频，没有通，正常通信连接不到顾惜池，他关了所有社交。秦冉收起手机，他抬头往四处看了看，在走廊尽头看到了卫生间的标识，直接抬脚朝那边走去，一边走一边拆分手机。顶层的外面卫生间并没有人，到卫生间的时候，秦冉的手机刚好拆分完毕，成了一个微型电脑。他一手拖着电脑，一手按着几个键盘，抬腿直接把卫生间的门带上。走到最后一个隔间，屏幕上就出现了顾惜池的一张脸。他戴着鸭舌帽跟口罩，身上披了一件黑白格子大衣，只露出一双好看的眼睛。 那狗逼竟然把我的照片放到广场屏幕上了，大资金悬赏，那狗逼怎么还有我的照片啊？ 虽然是几年前的照片，但对顾西池的行动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。秦冉从来不打听他的事，也从来没有查过他的事，两人都心照不宣。你到底做了什么缺德事啊？秦冉把马桶盖合上，直接坐下来挑眉道，他都查几年了。 我做的缺德事儿多了去了，当年在国外那批…… 顾西池说到一半又改口， 你个小屁孩管这么多干嘛？ 他跟秦冉是在网上认识的，下了单子被秦冉接了，他当时死活不相信秦冉是个未成年，直到去了宁海镇才死心。行，你随意。秦冉还是那句话， 我到了，恩玉是吧？ 顾西池拉了拉口罩， 酒店门口站着的那个老人是你们的人吗？ 他往前走两步，抬了抬手跟海叔打了个招呼。 啊，是顾先生吧？ 海叔看着顾西池糟糕的打扮顿了顿，依旧保持着笑意， 来，请跟我上来。 顾西池还没走，秦冉的声音就慢悠悠地从耳机里传过来， 我劝你别来。 为什么？ 顾西池一顿， 我这人多，外婆几乎把云城认识的人都请来了。陈俊认识吗？陆兆颖听起来耳熟吗？钱队你听过吧？江回你应该知道吧？ 秦冉不紧不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提醒着，程俊、陆兆颖不用说，江东叶就是被陆兆颖一个电话打来的，前队是刑警大队的，正在被江东叶骚扰，江回是江东叶小叔，江东叶在云城的所有人马都是江回借给他侄子的。顾西池真要上来，秦冉怕他会哭。顾西池压低声音， 你怎么会跟他们认识？抱歉，我暂时有事儿，就不上去了。 他挂断了电话，从兜里摸出一个塑料袋扔给海叔， 就麻烦你把这个给他了。 说完也不等海叔回答，他压了压帽子，似乎身后有一百只猛兽追他一样逃也似的离开了。都来不及惊讶，秦冉怎么会跟这些人搅和在一起的。海叔一脸懵逼地看着顾西池的身影，然后机械地低头看着手中的白色塑料袋，挺懵逼的。顶楼卫生间，掐断跟顾西池的连接后，秦冉没有立马走，而是小心地操控着电脑转换到代码页面，一堆的零跟一在跳动着，小键盘有点影响秦冉的速度，不过影响不是特别大。江东叶投放的图片很好找，大约三分钟后，秦冉直接删掉了云城各大广场投放的图片，还删掉了江东叶手中的原文件。他面无表情地删完，就收起手机，开门向外面走。与此同时，云城某后台，江东叶坐在沙发上，腿搭在桌子上，正在打电话。 前队还不在？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？ 那边又说了一句，江东叶没有说什么了，他掐断电话。 这么倒霉，都同一时间有应酬。 身边是江回给他的技术人员，正坐在电脑前，电脑页面就是江东叶的那张照片，他正通过各种渠道投放。忽然间电脑蓝屏了一下，又在几秒之后亮起来，电脑页面干干净净没有变化，但顾西池的那张照片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电脑页面慢慢的变黑，就在技术人员怀疑电脑是不是黑屏的时候，屏幕中央亮起了两个十分潦草的白字，嚣张。 怎么了？ 江东叶盯着这两个字，嘴里叼着一根烟，愣了，最后磨牙，这么嚣张，除了顾西池，他早晚也要把顾西池身后的那个人给抓起来。技术人员张了张嘴， 我不知道，江少，你看看你还有没有顾西池的照片吧。 秦冉回到包厢的时候，海叔已经回来了，他跟魏大师还有陈淑兰先说了一声，那位顾先生有事， 先离开了。陈淑兰往门外的方向看了看，有些遗憾地说道： 哎呀，这孩子总是来去匆匆，天天飞来飞去的。 外婆，您吃。秦冉拖开椅子坐下来，给他的碗里加了一根青菜。海叔想了想，又把顾西池给秦冉的东西递给秦冉。 秦小姐，这是顾先生临走之前让我代转交给你的礼物。 哗啦啦一声响，他把手上的塑料袋递给了他。塑料袋上华美超市四个红字还非常清晰，挺大的一个白色塑料袋，就是东西只放在一个角落，不及一个鸡蛋大小。桌子上都是有见识的人，看着这白色塑料袋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啊，这么接地气，这才像是秦冉的朋友啊。一边坐着的林思然热泪盈眶，他趁热拿出了兜里装草的瓶子。 冉冉，这个送给你。 依旧是拇指粗的玻璃瓶，里面是一颗清脆欲滴的草。跟之前不一样的是，草的边缘有微微的红色。林思然是走到秦冉身边压低了声音说的。秦冉拿起来看了看，然后侧了侧头。谢谢。饭桌上其他人都看到了林思然的动作，不过这些小女生送的东西他们不太感兴趣。只有陈淑兰笑了笑，然后指着玻璃瓶夸那棵草好看。 秦小姐的朋友怎么会在这个场合又送给她一个仿品？ 程木坐在角落跟陆兆颖小声地嘀咕着。陆兆颖看着潘明月一直低头，很少跟人说话，他往后靠了靠笑了，不太在意地开口道： 哼，女生都这样。 只有程俊，他手搭着扶手，眯着眼睛看了秦冉的瓶子一眼，又侧了侧眸，不动声色地从林思然的身上扫过去。他的手指若有所思地敲着桌子。拜师宴流程很多，魏大师虽然打算去京城再重新办一个，但在云城他也丝毫不含糊，该有的流程一个都不缺。海叔就关上了包厢的门。秦冉那位顾姓的朋友没有来，陈淑兰也没有说还有其他什么朋友，海叔就数了一下人数，除了那位顾先生，其他人都来了。他就站在了魏大师身边，随时关注两个桌子的状态，兢兢业业地控制住自己的目光，不要乱瞟。包厢里的饭局也才刚开始没多久，气氛正热闹着。所有流程走完之后，也是八点多了。陈淑兰已经能够看出来面有疲色，她也不想影响年轻人的气氛，就让魏大师的司机先把她送回医院。因为还有高三学生，魏大师到九点多的时候也准备散场，安排司机送这群年轻人先回学校。秦冉跟程俊还有乔生这一群年轻人先下楼，魏大师跟江回落后一步。等人走了，魏大师才坐回到椅子上。江回终于摸出一根烟，他看了眼风楼城，若有所思地笑道： 哼，没有想到风先生你跟前队秦小姐这么说。 前队一向话少，只跟江回点点头，挺冷的，没有多说。风楼城是礼貌地跟江回打招呼： 以前在宁海镇办过案子。 风先生快升迁了吧？ 江回的目光转向风楼城，目露深思。地方升迁搬到京城的人不是没有，但升得像风楼城这么快又这么高的很少。风楼城四两拨千斤， 上面的事情我也不清楚。 江回笑笑没有说话，只是转向前队： 我有个侄子有件事想找你帮忙。 楼下三辆车子，乔生家有车来接他，秦冉跟潘明月等魏大师的车子回来，程俊就跟陆兆颖他们一起等。终于等到了这时候，陆兆颖就围绕着秦冉： 秦小冉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的魏大师？他还收你为徒，你小提琴拉得好吗？ 直到一辆面包车停在了几人面前，穿着黑色外套的少年从后车上下来，他拉下口罩笑了笑说， 今天队里有训练，不过还好赶上了最后时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